为兄弟，上肢有病，是跟哥哥、嫂嫂、姐姐、姐夫生气得来的；腿有病呢，是跟弟弟、妹妹生气得来的；左上肢是跟你平辈中比你大的男人生气得的；右上肢呢，是跟平辈当中比你大的女人生气得的病。其他的呢，就依此类推。那接下来呢，我今天呢给大家先说说头上的病。 这很多人啊都会有头上的病。 那你说几个病，头上有什么病？ 比如说啊，这个首先就是头疼。 对对对，头疼很多人都有。 还有这个脑血管的疾病。 对呀。 这个是比较问题比较严重的一个病了。 对呀。 那像这些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那这个范围啊它就特别的广。刚才咱们不是说吗，对谁有意见呢？ 犯上了，对长辈。 对，对长辈，对老师，对领导不满意，整天的怨天怨地。哎呦，我都多大年纪了，这会儿职称怎么没上啊？我这高级老师、高级教师，哎，我怎么没评上啊？哎呦，这回提啊，高级工程师，我这个是副的啊，怎么落不上个正高呢？啊，这个整天的怨天怨地、呵风斥雨的，哎，自己。或者父母曾经做过一些有亏天理的事儿，这些个呢就容易在头上长病。虽然这些事儿你们做了，就说别人不知道，但是你这个心里你心知肚明。长久以往头就不舒服了。还有一个就是火气大，它也会上头。你一生气一吵架，面红耳赤的，火气大呀，上头了。说到这个头吧，还得跟大伙说说，这头病啊，它有偏左的，有偏右的，有偏前的，有偏后的，还有叫正头顶的。这些个不同地方的不舒服或者疼痛或者是胀或者是怎么样，这都有说法。我给大伙再说说啊，大伙儿可能跟那儿对号入座呢啊。如果知道病根了，那么这种事情你不要去做，你这个头疼呢它就会逐渐的好起来。如果好不了呢，你再找大夫呢给你号号脉，吃点药调理调理，一定会好啊。咱们说这个偏左的头疼，就是跟男的长辈生起来的。偏右的呢是跟女的长辈生气来的。那要是偏前头的，就是脑门子那儿啊不舒服了，大多呢在平时呢可能跟这个领导不和啊，有的时候跟领导对着干呢啊。要是偏后呢，大多呢是背里对老人或者是对领导不满意，暗自在那儿使劲来的。 那还有一个正头顶上的病。为什么还会有正头顶上的病呢？ 这头顶呢是天性所居，这头顶在中医上也叫天门啊。这个呢大都是因为做过种种的有亏天理的事儿。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是失德了、缺德了啊，经常的怨天怨地还怨人，就是呢没有怨自个儿。那这样的人他的正位就是头顶心，也容易有病。像之前呢见着过不少的得那个额窦炎的人啊，见过这样的病的人不少。有一回呀，我就问那么一位女士，我说你呀，你怎么总跟这个老人顶着干呢？他就给我来了一句，我跟老人顶着干，还是老人跟我对着干呢？那我就说，怎么个叫对着干呢？他就跟我讲，我们俩从来就说不到一块儿去。我说呀，所以呀，你就得了这个额窦炎，而且是久治不愈。 额窦炎这个病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不服领导，跟领导对着干。这个领导啊，跟这个父母、长辈、老师一样，都是咱们头上的天。 嗯，这领导为什么是天呢？ 因为领导他要执行天命。 嗯， 你不遵纪守法，你不听从指挥，那就是违天。做领导的呢要正，被领导的呢要忠。 嗯， 你甭管领导怎么样，你不是跟人家手下干活的吗？ 没错， 是吧？那你跟人家手下干活，您就得尽好自己的本分。活活活的嘛呀，嘿，你把这个活干好了，这就叫把活干活了。 嗯， 这个圣人讲过那么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子留路后来走。你走了之后，其实不管是领导还是你的老板，他都会惦记你，都会称赞你啊，都会赞叹你，这才真正的叫干活。另外你说咱们这个现在学堂里的学生啊，当学生的轻慢老师，有事儿没事儿黑板上给老师画个漫画啊，那像这样的学生呢最容易头晕。 嗯， 其实这样的学生我跟你讲我还真碰到过不少。 哦， 我记得那个有一个那个高中生啊，临考大学的时候啊，这个他父母啊带着他上我这儿来了。这孩子就跟我说呀，他说我怎么这个脑袋就不好使呢？我一上课我总想睡觉。那我就给他解释了，我说在学校里是不是有哪位老师让你心烦呢？你嫌这个老师讲得不明白，教得不好啊？甚至有的老师他说你，你还对他不满，有没有这事儿呢？他就跟我讲，有啊，那个老师教得不好啊，他说话也不好听啊，所以我就烦他。我说，你别管老师说话好听不好听，你学的不是他的说话，你学的是他讲的知识，那是文化。你的知识打哪来呀？完全是从老师那儿得来的，那你怎么能够轻视老师呢？ 嗯， 咱们以前都讲过师徒如父子啊，没有严师他不出高徒，没有严父他不出孝子。父母不严威，不显儿女孝，那没有严公婆能显儿媳的孝心吗？可是现在你看啊，这些孩子们对他严了，他就认为你不好。那么如果说咱们这些个人呢能够明白道理，那就会知道咱们这个就是在帮他，是把他往正道上推。有人磨练你呀，正是往正道上送你呢，能当面的说出你的短处和不足，那才是你通往正道上的恩人。 嗯， 那反过来说，如果说咱们很多人啊，在你的面前当你的面他净说好话，这些个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好人。 嗯， 这个脑袋上的病说完了，脑袋往下是什么地儿啊？ 那就是脖子、颈椎 啊。对呀，颈椎。现在啊，得颈椎病的人也很多。 那颈椎病又是怎么来的呢？ 颈椎病啊，就是背后对人不满意，不是不满意长辈，就是不满意领导。那么这样的人呢最最容易得颈椎病。我记得是2013年的时候，我那会儿呢在上海中医学院讲学，有一位研究生学生，他就问我，他跟我讲啊，我是学中医的研究生，可是我自己得了病就是治不好。 哦， 我就问他，我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啊？为什么你自己的病就治不好呢？

终于答应了，又重新打开了裹了一层又一层的二胡，拉起了心爱的二胡。可是这一拉二胡不要紧，儿子童年在他身边的那一幕幕就浮现了。每天见到二胡是伤心欲绝，突然有一天他拉着拉着二胡呢就倒在地上了。 嗯， 这个病呢就叫脑梗。 哦， 啊，这个当时的抢救还算及时，命保住了，但是住了三个多月的院就留下了后遗症，走路呢一瘸一瘸的，吃饭手也不好使了，说话也不利索了，而且他索性也不说话了。 嗯， 别人跟他说话他就像是听不见，老伴儿一直以为他不能说话了，所以来我这儿就诊的时候怀里抱着个二胡。 哦， 他的女儿就跟我们说呀，我爸吃饭睡觉唯一的要求就是搂着他的二胡。他女儿当时说着说着就哭了。啊，检查下来呢，他这个病呢是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在双侧大脑前动脉供血区这个位置，而且双侧的颈动脉的分叉处有斑块形成。 嗯，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风痰淤血阻滞经络，由肝风邪痰上扰流窜经络所形成的这个病。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怨伤脾， 嗯， 恨伤心，恼伤肺，怒伤肝，烦伤肾，这个就是五毒。五毒存在经络当中，就会导致人的气血紊乱了。那么肝风邪痰上扰流窜经络，这个就是中风。 嗯， 所以这是身心的病，病呢是由身心上来的，酶呢也得从身心上酶。那么多的脑血管后遗症患者为什么治不好？因为咱们净治身上的病了，心理的病咱们都没有去管它，所以就治不好。那么治身的话，醒脑汤肯定是必须要用的。 嗯， 但是针对他这个双侧大脑前动脉供血区双侧颈动脉分叉处的斑块形成的这个情况，又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去辨证。 嗯， 经过专家的会诊，特别为这个患者呢加入了软化血管的百年银杏树根。 哦， 这个百年银杏树根啊可以说是针对他这种病的一大特色。这里呢就有特别的炮制方法，试药是不能乱用的。就是这样调整后的三副醒脑汤让这位朋友用。而且呢我就跟他的家人讲啊，能不能让我单独的跟你老伴儿唠一会儿啊。 嗯， 然后呢他们家人就都出去了。哎，这个王崇恩呢还是抱着他那个二胡。我就问，我说你抱着这个二胡干啥呀？他看看二胡不吱声。我说你抱着二胡不放下你多累呀，你放不下，你放不下他，你就放不下痛苦，你放不下痛苦，你的心就会累。 嗯， 你的心累不要紧，你看你的老伴儿，你看看你的女儿，他们还要跟着你受累，你这是带给别人的罪过呀。他听我说完抬抬头说了一句，我想儿子。 嗯， 你看看他能说话。我说老天没要你的命，就是因为你的罪过还不够，但你要因此的埋下罪过，那离死就不远了。我说你回去以后你好好想想，你想活着你就学会放下。 嗯， 然后你拿着醒脑汤回去。哎，过了两个月吧， 怎么样了？ 第一副药他用完了。 嗯， 睡眠大便等一些并发症有所改善了。 腿有劲儿了。第二副药，第三副药，病人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我们教给他做康复操， 嗯， 天天做。现在呢，眼睛看东西更清楚，耳朵也比原来好使多了。有一天呢，我的学生跟我讲，说这个病人呢，自个儿走着来的 哦， 而且来了以后，在现场又拉起了二胡。 嗯， 其实我真的能想象当时那个场景，老爷子当时拉着二胡的时候，肯定是最幸福的，因为他肯定没有想到他又能拉他的二胡了。我的学生说，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嗯， 精力呢也特别充沛。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心病排出来了。心病排出来啊，就是说这个病它就好得快。现在的人呢，一定要学会放下啊，你要是什么都放不下，那就麻烦了。你看啊，咱们说这个吃饭的时候， 嗯， 有多少人能做到吃一口饭放下筷子，然后细细的品味这口饭的？你想想， 这太难了， 好不好？好像没有，是不是？ 没错， 这勺子筷子都在手里扒拉扒拉，直到吃光为止，对不对？哎，很少有。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呢？你放不下，你手里一直拿着个筷子，说明什么？说明你放不下。最简单的吃饭的时候，你都跟那儿寻思啊，北方话叫寻思啊，就是说你总在那儿琢磨事儿。还有什么能让你放下的呢？简单的吃饭的筷子你都放不下。 嗯， 那今天我讲了，今天大家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试试，你吃一口饭，你把筷子放下，慢慢的把这口饭你嚼上36口啊，这是我让你特意的这么嚼，你再看看你吃的这个饭它是什么味道，可能是你吃到现在这一辈子从未感受到的米香。你看人生它短短的几十年，你不要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你想笑了，你就哈哈笑啊；你想哭了，你就痛痛快快的去哭；你想爱的时候，你就去爱，痛痛快快的说出来。 嗯， 你不要兜圈，不要总是在那儿无所谓的压抑自己。因果不曾亏欠过咱们什么，所以呢，请大家不要抱怨。其实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只做了3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 嗯， 心呐，它是最大的骗子。别人能骗你一时，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只要自觉心安，东西南北都好。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的时候，那你就只能拥有这一件东西。如果你肯放手，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人的心若是死执自己的观念，你不肯放下，那你觉得你是不是很累呀？ 嗯， 在累的过程当中，你就不断积累你的心病。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嗯， 多少人呢，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大家伙儿细细地想一想，珍惜当下啊。那么五毒当中啊，怨伤脾，怨呢它会造成你的胃脘的疼痛、闷、胀饱、噎嗝、打嗝，老是噎着，上吐下泻，胃虚、胃炎、胃溃疡、胃黏膜脱落， 甚至一些啊不好的病，那么你总恨，恨伤心，恨会造成咱们的冠心病、心肌炎、心肌水、二尖瓣狭窄、心肌梗塞、癫狂、失语等等疾病。脑，脑伤肺， 嗯， 脑就会造成气喘、咳嗽、吐血、肺虚、肺炎、肺结核等等疾病。那么鼻炎呢，就因为咱们争强好胜引起，挑理儿导致感冒，你冒犯长辈就会发烧，你不服人，你气就得得肺病，你生气了，你很发怒，怒伤肝，怒就会造成你头晕、眼花、耳聋、牙疼、嘴眼歪斜、中风、半身不遂、肝胆病。你要是总烦呢，烦伤肾，烦就会造成你的腰疼、腿酸、肚子疼痛、椎间盘突出、腰椎结核、股骨头坏死，还有糖尿病以及尿毒症等等病症。那腿脚上的病是跟比你小的平辈儿跟晚辈儿生气来的，腿脚的病以这个膝盖为界，膝盖以上的病是跟弟弟妹妹生气得来的， 嗯， 膝盖以下的病刚才我讲过了，你说 跟儿女生气得来的， 对呀， 嗯， 那膝盖的病就是从这么两个方面。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男的40来岁，突然得个什么病呢， 嗯， 右脚尖儿敢着地，右脚跟儿不敢着地， 哦， 一着地他就疼啊，就跟那个千万根针呐、啊，跟那扎似的。我就说，突然间得的，他说是突然间得的。我治了7个来月了，好多地儿我都去了，就是没治好。听别人说，您这儿治得挺不错，所以我就奔这儿来了。我通过脉诊，通过望闻问切，我给他诊病。诊完了之后，我说，病能不能够给你治好，得看你这个病除了身上的问题之外，还要看你心里有没有病。 嗯， 你要是有，那这个病不但要从身上治，也得从心上治。对于身上的病，我这儿呢可以说治病无数，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要是你这个心里有病的话，这个你就得自个儿往外排。他就说了，心是啥病啊，啊，我说就是你的过错。 嗯， 他反问我，那我错哪儿了？我说你是右脚吧，那你就是跟一个女孩子生了挺大的气儿，有没有啊？他痛快地说，有，这个我知道。 哦， 我说你怎么生的，你跟我说说。他就跟我说，我这是跟我外孙女生的气，我姐家的事儿全都是我包，什么事儿都得通知我，由我做主。可是外甥女订婚了，这么大一桩事儿却没通知我，直到最后会亲家的时候才通知我，让我去喝酒。我憋着一股气儿去了我姐家，到了那儿就跟姐姐说，这不行，这么大个事儿你不通知我。这个时候外甥女儿她说话了，舅舅啊，过去什么事儿都你说了算，今儿这个事儿你说了可不算，这是我的终身大事儿，你管不了。这一下她说把我给气的肚子当时就鼓起来了，我把她扯过来给了一耳光，我转身就走了。 嗯， 谁想到我一回到家，我这脚就不能着地了。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跟他说，哎呀，我说你管得太多了，自己的女儿订婚你都管不了，你还去管外甥女，你还自以为很对呢。你好好想想你做的对不对啊。哎，他想了好一阵子，他就跟我讲，我真错了，我再也不管了，那您让我好了吧。我说您要是真的能认错， 你还愁这个病不好吗？因为它本不是什么伤筋动骨得的病。我当时呢给他拿了64味泡脚足汤给他用。 嗯， 过了3天吧，他的脚跟就能感觉到能够稍微的着地了。 哦， 那么胳膊上的病是从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大姑姐等等这方面来的，腿部膝盖以上的病是从弟弟妹妹这方面来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个常见病。 什么病啊？ 肩周炎。 嗯 嗯，肩周炎怎么来的呀？啊，肩周炎就是跟哥哥嫂嫂使劲儿使的呗。 哦， 或者啊，肩膀嘛，就是你的担子太重了，管事儿管多了，谁的事儿您都想管，这也会让你两肩发沉，得上肩周炎。之前遇到过一位得肩周炎的女士，她问过我，她说那个徐大夫，我两个肩膀怎么总是发沉呢？我跟她讲，我说你挑东西挑多了呗，你管太多了，事儿这些办得好也就罢了，你要是办不好，你有怨气，别人家也有怨气，然后你就抱怨，然后你这股怨气在你身体里爱往哪儿走啊，就是你的肩上。 嗯， 所以呢你的经络淤阻，筋骨受损，这样就成了肩周炎了。哎，他说您说的对呀，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上有大的下有小的，我正好排中间，可是他们都让我办事儿，我妹家的，我姐家的，我哥家的，我都要管。那我说你是不是管多了？你放下吧，你放下你就轻松了，这个个人有个人的命运，你担待得起吗？说完了我就给他开了修骨汤。他站起来自个儿抖抖肩，说奇怪，今儿这肩膀不觉得那么沉了。 嗯， 他就高兴地说，我现在的心也放开了啊，原来他自个儿的心都在人家身上，怪累的。 嗯， 我就跟他讲，你这就对喽，圣人不是讲吗，正人先正己呀，先管己后管人，君子无德怨自修，小人有错是怨他人，嘴里不怨心里怨，怨气存心就是病。病怎么来的？不都是自个儿存进来的吗？我说完了他就乐了。 嗯， 所以这个病啊是从身上和心里来的。那咱们说治病也得身心同治。 没错。 为什么我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治身还要特别强调治心呢？啊，我给大伙儿讲讲。 嗯， 首先为什么中药它能治病？你看啊，你吃进去的食物啊，药物会产生营气啊，营是营养的营，营气能够修复咱们的身体，吃进去的食物药物还会分化出胃气。 嗯， 胃气是什么呀？就是保卫我们的气，它能跟病邪做斗争，所以得病了你就得吃饭，吃点好的，为什么呀？为了产生营气修复你的身体。你得病了你就要吃药啊，这个吃药我指的是中药啊。 嗯， 因为它能产生胃气。好了，在这个治病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心毒疏泄出来了，那营气胃气就是高兴快乐斗志高昂的，胃气呢它就带着营血去跟病邪打仗，胃气负责跟敌人打，营气呢就负责去身体损害的地方去进行修复。那反过来啊，如果你的心态低落愤怒，那就出现了负面转化，那么转化出来的营气胃气它就是低落的，它没斗志，甚至它们就变成了病气，变成了怒气，变成了紊乱的气。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吃什么好药，这病也好得慢。 嗯，没错。 好了，